多香港人為了買層樓建立自己的安樂窩，可能要勞碌一生，每個月供樓和交管理費已經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近年屋苑招標維修工程和採購服務出現圍標或者疑似圍標的個案，這些個案裏面小業主飽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業主、業委會甚至乎法團的重重圍困。那究竟怎樣看著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圍，我們幫到你。 我哋啲听众啊， 翻嚟又有多啲嘢食啦。呢、okay. 一个 叫咩啊？杞子糕， 杞子糕。嗱就系有我哋有咧，今日咧有网友咧就嚟睇我哋嘅节目，其中有一个女性喺度，咁所以咧就咁啦。虽然头先有人捐咗250啦，咁、啊现场有女性嘅观众咧，我就觉得咧就唔好啦。 我都唔想啊，其实因为我实际上我就系呢、這个。左青龍右白虎，後面有個觀音，所以都不想大家見到教壞細路係嘛？大家睇文匯報學歷史啊！我覺得呢位聽眾真係金句相當之好啊！我讀一讀俾大家聽啊 ，Joyce Lee， 佢話：如果教育局攞文匯報認識中國歷史，咁不如攞龍虎豹嚟教性教育啦，係嘛？即係呢個頭先我哋講咧，就係呢個高鐵啲大白象。所引申出嚟嘅問題，點解我哋今日最後尾啲節會講呢個抗税運動咧？嗱，我覺得遲早嚟噶，真噶，遲早會爆嘅香港人。你問我叫佢哋講雙普選咧，佢哋就會褪到好後嘅。唉，政治呢啲嘢我哋唔識。但係如果佢哋目睹，當佢哋喺急症室，佢自己或者佢屋企人係六個鐘、八個鐘都上唔到病房。然後那些護士告訴他沒有位置，或者他不想出院，但是硬要 discharge 他出院，跟住你發覺100億、200億、300億這樣扔落去這些這樣基建那裡。嗱，我覺得這個就是抗税運動的開始來的。 還有沙中線，現在呢777已經講了啦。嗱，你看到啦，沙中線出現很多問題，嚟緊呢，阿山竹啊嚟緊啦。山竹的台风嚟紧啦，我又睇下山竹嚟咗之后咧，你睇下我哋条沙中线咧会有几多嘅漏水啊？ 系嗰啲工程嘅嗰啲， 包括高铁啦、 高铁啊、水浸啊、浸坏晒嗰啲电子设施啊嗰啲啊。 大家放眼睇啦，我自己就喺度讲啦，就系话你睇下嗰条线，嗱啲记者朋友都帮手睇一睇，会有几多嘅问题会出现？好啦，我就想讲咋，点解我哋覺得喺呢一節要講下抗税運動咧，咁樣係因為你睇到過去香港有依啲咁嘅沙中線問題、高鐵超支呢一個嘅港珠澳大橋啊，啲大白象工程，而家仲唔止， 仲有小白象， 而家唔止喎，仲有呢一個嘅湯房波同埋呢個689，我自己覺得有689份啦。 就是、將港人嘅儲備投資喺呢個一帶一路呢啲咁嘅高風險嘅項目嗰度。 點解我 覺得不如去澳門賭一鋪，你問我寧願益呢個河床新澳國投資喺一帶一路嘅風險係高過澳門賭大細嘅，我話俾你聽， 絕對係啦。喂，你睇到我哋不嬲過所講嘅儲備咧，係嗰個所謂嘅投資係以咩嘢啊？係以保守噶嘛，保本、保守、保值噶嘛。依、這個過去陳德霖多次已經係解釋咗嘛，點解我哋嘅performance 會係咁咧？你認為我哋賺得唔夠咧？喂，大佬，你唔好當我哋係嗰啲嘅叫做投資喺啲會賺好多喎、哦，唔係喎，我哋投資喺啲債券啊，即係嗰啲低風險嘅嘢嚟嘅啫。所以我哋唔會可能即係話，譬如舉例，你覺得股票嗰2006、2007，哇，升咗50%，升咗60%，我自己投資啊，好過你啦咁樣。唔係、哦，我哋唔係咁投資法嘅、哦。哇，突然之間呢一、這個嘅湯房波。透過網誌話、我哋而家決定咧就投同呢個央企一起合作，就 投資喺海外嘅一帶一路項目。我覺得第一，我唔理你支唔支持都好，因為咁重要，將香港人嘅錢，即係話銀行突然間就將你自己擺喺銀行嘅錢，就攞去買獨債 啊， 一樣嘅啫。其實而家雷曼爆煲十週年啊嘛， 啊， 即係話銀行喺冇知會你，或者銀行只係喺佢嘅網誌發表。就是说我现在将你摆在我银行的钱 就而家投資喺獨債嗰度，一模一樣。佢哋嗰個風險係高過獨債。好啦，然後係冇一個官員，包括財經事務局長，包括財政司司長，係面對香港嘅記者俾人問去解釋呢樣嘢。 喂，你覺唔覺 呢下先荒誕？我覺得。 喂，你覺唔覺到而家咧？我覺得呢點解呢一單嘢咧？呢、這個劏房波喺個網誌講咗一啲咁嘅説話。是竟然是完全沒有反應的。喂喂，但講真，包括我們民主派的議員， 我叫了范國威去追這件事，我告訴你， 即我覺得很奇怪。喂，這一件事老實說，我當時第一個反應就是我為什麼要交稅？喂，你將我的錢 丟 下去大海，仲衰過抌落大海啊，大佬！ 喂，過大海都有一半一半啊，大佬！我話就算買曼聯都好啊，仲有三分一啊！大佬，你買落去一帶一路嗰啲基建項目係必死啊！其實根本啊， 唔止必死， 嗰啲央企就係本身逼咗嗰啲項目嚟做，但係就嗰個所謂資金嗰個洞填唔夠，就揾香港人嘅錢去填啊嘛！ 你要知道所謂投資啲項目係咩咧？包括咗咩咧？就係、是、你唔係話我輸一蚊就輸曬啦。你仲有喎，你係會不停注資落去嘅喎。 而家係將個債變成股，然後將啲股變成我哋嘅財政儲備。你唔明白？再聽一次，將一帶一路基建項目嗰啲債變成股，然後將嗰啲股變成我哋嘅財政儲備。 嗯、 你諗下咁撲街嘅方法都有。所以你問我，每一年唔好話交税，就算 even 啊，你免少我一年差享，我都覺得好唔應份，我都覺得好慶。點解咧？就係、是、我哋坦白講，交咗税咁多年嘅人，我哋而家 entitle 嘅嘢，對我哋嚟講啊，真正有用嘅係咩咧？公共醫療。1970幾年，伊麗莎白醫院曾經係英聯邦喺亞洲嘅模範醫院嚟嘅，大佬係成個英國喺亞洲嘅最好嘅醫院嚟嘅。我哋係得享於呢個咁樣嘅善政。如果唔係香港嘅嬰兒夭折率點會減少啊？點會香港人的壽命而家係86歲啊？平均壽命係全世界第一啊！根本而家呢個體制已經爆煲，醫療就係我哋會用嘅嘢嚟，其他嗰啲福利，坦白講，我哋亦都冇機會攞到。房屋好，教育好，乜春都好。好啦，而家剩翻一樣嘢，你睇到輪候急症室，你諗下，如果我哋有朝一日出邊有條左佬上嚟劈我哋，阿 Lance 送我哋去急症室。跟住个医生就话：阿徐少华，你脚都未甩，等六个钟啦。跟住阿细娘啊，你只手都就嚟都甩落，都等嚟都冇用啦，系咪先？即系你谂下，呢个系我哋引以为傲嘅 National Health Model， 英国嘅 National Health Model。你系澳洲嘅听众，你系英国、加拿大嘅听众，你就知噶啦。呢个系所有英联邦国家系一样嘅。但系你只要比较一下呢个 National Health Model。在整所有英聯邦地區裏面，現在最撲街是誰？不是肯亞，是香港，是急症室輪候的情況和那些醫療失誤的情況已經是去到無日無之，插錯喉、抽錯痰、不給藥。現在醫療事故是去到是什麼呢？是放在 C3 搭，是沒有人再留意的了，已經是，即是我們公共醫療的質素，曾經引以為傲的公共醫療質素，是納稅人給那麼多錢，我願意給交那麼多稅，個原因係因為我仍然有一啲嘢可以攞翻到啊嘛，我唔坐高鐵，我唔去呢個港珠澳大橋，乜 Q 都同我冇關嘅。但係而家你連攞呢樣嘢都冇啊，你明唔明啊？佢俾你嘅就係垃圾，而家根本係係咪？點解嗰啲醫生會不斷流失？點解曾經係最好嘅教學醫院瑪麗醫院會有咁多醫療失誤？呢啲嘢全部都係好簡單，醫療就係錢啦。你冇錢投放落去就係咁噶啦。你問我再交税嚟做乜嘢咧？真係。好啦，大家会问个问题，抗税个后果好严重噶，咁样，我哋就聪明啲。 系，嗱，我想讲一讲咧，其实呢个抗税行动咧，曾经2014年有人提出过。 啊，韩连山同埋阿何咩何之君啊，同埋阿何秀兰，你提 出 过 嘅，系啊。咁搞过一个运动，不过咧就似乎咧就个效果麻麻地。嗱，抗税运动系咩意思咧？当时已经有人提出噶啦。嗱，其实抗税行動咧係所謂嘅不合作運動嘅其中一種嘅方法。咩叫不合作運動啊？咁樣大家都知道啦。始作俑者就係我哋嘅叫做聖雄呢個甘地啦。成個嘅理念就係話：喂，你點樣可以脅迫到政府去埋台同你傾啊？你就係要拖垮佢嗰個嘅所謂施政系統啊嘛。OK， 咁所以不合作嘅意思，喂，你要令我合作，你个政府先至可以顺利施政。所以如果当政府系有一啲嘅不合叫恶法好，或者一啲不合理嘅政策好，你就可以采用不合作嘅运动不合作运动去拖垮佢嘅施政。其中一种就叫抗税，当然仲有其他嘅咩罢工啊， 抗税咧就聪明，我觉得咧。你要合法地抗税，很多人就说喂，这个抗税一定非法，不是。我们交的税收里面有一部分是预缴的税收的。 是。 不是只是交我们过去所赚到的钱，是预缴了我们未来一年要赚的钱。其实预缴制度呢，你可以 negotiate 的，你可以告诉他，你只要跟税局告诉他，我就是说我预计我会失业的，我没事做的，你 waive 我预缴。第一。第二，分段交。 嗱，佢本身咧就已經係分兩段嘅， 再分啲得㗎。 啊，你就可以咧自己咧就 同佢講，不過你同佢講， 啊，你要同佢 negotiate 啦。嗱，你唔話唔作 negotiate 咧都得嘅，因為點解咧？你係可以咧透過佢啊分兩段㗎嘛。 嗯， 好啦，你就可以咧首先咧第一段咧你就唔好唔交，就咩咧就先交咗第一期，然後跟住第二期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咧交$10。嗱，佢就唔可以即刻罚你款嘅。嗱，首先讲抗税行为当中咧，有好多层次。第一，我直情唔交。 系 ，OK， 你直情唔交嘅话咧，咁你嘅后果系咩咧？后果咧就会佢多次催你，你唔交嘅时候咧，咁嗱，第一就佢会罚你先5%啦，又跟住你都唔交咧，就交增加10%啦。如果你都仲系唔交嘅话咧，咁佢就会咧就唔俾你。离开香港啦， 扣押你资产。 你再不交的话咧，佢就会告上法庭啦。跟住，如果你都系唔交的话咧，咁你就会系俾佢叫做申请破产啦。嗱，呢个就成个过程。但系你唔想行到呢个过程咧，其实中间有好多嘢做嘅，包括你可以透过将你嗰、那个，譬如我当你$5,000嘅分开两期嘅话咧，你系可以。分开，譬如话每次$10嘅一张支票，然后跟住咧就我交，譬如话你$5,000就即系$10就即系500张支票啦。佢就要 process 你500张支票啦。我唔系唔交啊，不过用500张支票嚟交。第二种嘅方式就系嘅嗱，点解话500张支票咧？你增加佢个行政成本。第二就话你交净一啲，交净一啲嘅时候咧，佢就会。多次出信， 追 你交， 交剩一毫子得噶， 你交剩一毫子都得噶，我唔系唔交啊，我交剩啲啫咁样，咁呢个过程当中咧就增加咗所谓嘅政府喺处理你呢个税务嘅成本。如果嗱，当然你一个人做就冇用啦，喂，但系你谂下，有10万个人做， 50,000都死啦，我话你，香港交税嘅人好少嘅啫， 有50,000个人做，譬如举例，所以一个人做系冇用嘅，嗱呢一个咧。大家聽清楚，我哋係講解緊抗税運動，我唔係喺度鼓吹緊大家做啊， 係 我係喺度解釋緊咩叫抗税運動呢一樣嘢。 唔係嗱，以前上一次點解韓連生佢哋會失敗咧？我覺得就係、是、你嗰個目標啊，佢哋覺得太過離身，咩雙普選啊呢啲咁嘅嘢， 為咗咩嘛？為咗689嘅管治同埋雙普選啊嘛， 但係太過離身。但係我覺得咧，而家個時機一路成熟。點解咧？就因為咧，你會自高鐵通車之後，我覺得咧，包括埋港珠澳大橋之後咧，呢啲大白象工程咧，即係叫做中國模式啊。其實係中國模式入侵香港嘛，就係、是、將一啲冇用嘅基建輸出啊嘛。 嗯， 作為過剩產能輸出香港、啊。 嗯， 即係話中鐵建啊、中國海外、中國建築嗰啲，基本上起埋啲無謂嘢俾你啊嘛。 嗯， 而佢賺錢啊嘛。好啦。我哋繼續去批啊嘛，你俾烏干達就係你實際上你 sponsor 緊佢條鐵路嘅、哦，但香港人唔係、哦，香港人衰過烏干達、哦，係因為我哋自己揞嘅、哦，嗰啲係我哋嘅財政盈餘裏邊，我哋嘅納税人嘅錢去揞嘅、哦，係、支付俾中國海外中國路橋嗰啲有、哦，烏干達反而唔係、哦，烏干達就係習近平 wave 咗佢哋嘅，係送俾佢哋嘅有啲係。 所以我話啦，我哋而家衰過非洲國家㗎，係 啊， 我哋衰過非洲國家。 香港人啊，歧視嗰啲重慶大廈嗰啲，你唔好以為你好過佢好多啊！ 你衰過佢。 喺習近平眼中，我哋衰過非洲人㗎，其實係、啊。 我哋嘅高鐵係我哋用我哋嘅荷包。 好啦，跟住未 西九又係用我哋荷包。 而家高鐵嗰個同埋 港珠澳大橋和河套區，河套就是一個很好例子，香港人出錢，當初又說什麼地權搞不清，結果就所有就是由香港人出錢，跟蓮塘口跟這個深圳灣口岸一樣，連賠那些魚排那些魚啊，那些魚毛都是我們香港人給錢，那些石啊，他們聲稱說那些石都要賠的，是荒誕到這樣的，在當時的深圳灣口岸。好了，河套又一樣了，平整好，什麼都好，出了錢了，然後跟著你記不記得去年1:500億，500億即是什麼數字啊，是可以解決香港所有的醫療保險問題，都是講緊500億，即是說老人家可以通過醫療保險，用醫療保險融資去請多啲醫生護士，去令到個醫療質素改善，都係講緊500億就大佬啊！一嘢懟落去河套嗰度，河套嗰啲公司唔係香港公司嚟噶，係深圳嘅科技企業嚟噶，係 土地平整， 係投資落去人哋嘅科技企業嗰度啊！ 唔關，其實 跟住你話可以請到香港細路，我想問下有冇人做過 audit， 話俾我聽，河套區裏邊嘅科技公司究竟聘請了多少我們香港大學的畢業生呢？我想問一下，你一比就知道了，我當然是請大陸的畢業生，人工差距這麼大，你當人傻的嗎？根本是一對五百億。好了，跟著高鐵和港珠澳大橋的營運虧損，你以為通車之後解決嗎？是通車之後的問題才開始的，那個 operation loss， 個營運虧損， 其實所以大家 是每天我哋真金白銀去揞緊出嚟，俾個700條友，去俾嗰啲營運高鐵嗰啲友，仲要咩啊？如果唔達標，你見到同港鐵嗰個 agreement 係咩？就係、是、由香港政府去補貼啊！ 我寫包單，我喺度寫包單，高鐵必然喺嚟緊20年都會處喺虧蝕狀態。 一定，我話俾你聽，好簡單，因為香港人係越嚟越唔願意翻大陸。 我都講咗啦，喂，大佬連幾歲嘅小朋友都話唔想上去啊！ 有嘅，小明啦，上廣州啦。 啊，仲有咧，喂，大家再讲啦，坤我哋嘅嘢，仲有东江水咧。喂，大佬，成140亿， 好似郭佩凡都话我哋要买少啲东江水系嘛？ 系啊， 哇，咁大镬，屌，港独意识嚟嘅喎，呢个系食咗咩药啊？郭佩凡。 好啦，咁啊，但系矿税，我哋想讲嗱，头我哋话之前2014年嗰阵时候咧，嗰、那个矿税运动咧，其实个主题咧就系反689嘅，同埋呢个叫做争取双普选嘅。但我覺得現在大家可以開始再考慮這個抗稅運動，為什麼呢？因為個主題你看到越來越多香港人是開始對於香港政府使用我們的金錢是有意見，包括剛才我所說的大白象工程，現在這個劏房波再加多一腳，就叫做開庫來去支持一帶一路。我真係講真，我一睇嘅新聞嘅時候，我第一個反應就係話：我點解要交税？我做咩仲要交税？ 喂，你去豪比嗰啲讚比亞烏干達嗰啲人關我咩事先？香港人冇得威嘅喎，每一日俾你喺度揼。你習近平一條友威嘅啫喎，唔係中國人威喎，係你習近平一條友豪俾你啫喎。 但係我又補充一樣嘢啦，我而家咧其實都仍然係有少少懷疑嘅，成條橋係咪689獻計嘅？因為點解咧？頭先我講之前第一節講，我話。我覺得咧，成件事有啲 QK 嘅，就係、是、覺得一帶一路咧就已經係開始唔係好妥，於是咧就急於咧就提供呢條市橋出嚟咧，就令到咩咧？就令到佢兩兄弟咧就可以喺從中咧係可以咧有啲游水，游邀功與游水啊！喂，嗱你諗諗，嗱你唔好話我肥胖，呢、這個係我呢、這個唔係事實嚟嘅，因為我純粹揣測嘅啫。揣測係咩咧？你睇到。支持一帶一路的 過程當中，這個689就已經成立了這個公司， 兩間公司，一個退休之前落退下來之前， 這兩間公司做什麼呢？我自己覺得就是不是促成這些所謂的、資金咯， 央企和金管局之間的合作 咯。好了， 很簡單，你問我透明度而已，我只有什麼都是假、麻煩陳德霖拿出來，究竟哪一些央企你告訴我們，因为那些钱是我的、你都有份的，每一个听众都有份的。你哪一个央企是什么项目，什么项目上立法会交代、讲完了我不跟你拗，究竟不应该投资。 即是你。 喂，你的 portfolio 你不用交代吗？你以为那些钱是你的吗？ 喂，其实你整件事。 那些钱是我的，其实是。 为什么689一退任之后就立刻成立公司呢？为什么要立刻成立公司呢？喂，你以为他什么帮助中国发展、 喂，佢就睇到當中嘅游水啊嘛，就係睇到當中嘅游水咯。嗱，依個我再一次講，我測度咋，我測度你自己本身嗰個嘅而家嘅諗法咋，依個唔係一個事實嘅陳述啦。好啦，我再講抗税運動當中，大家唔好覺得係冇用，因為點解咧？喺1990年咧，曾經有一個好出名嘅 case， 就係戴卓爾夫人。就是因為 人頭税， 人頭税，呢個人頭税咧就衍生咗咧，當時有好多人就上街啊，有300人被捕啊，啲人就抗税啊咁樣。終於喺同年 倒台， 戴卓爾夫人落台， 咪俾啊呢個希素壇嗰班友政變啊嘛，俾咗馬祖安上去係啊。 呢個絕對係因為當時啲人抗税產一個咁嘅行為，令到戴呢個保守黨。就覺得咁唔掂 喎。但你唔可以淨係咩嘅，淨係喺度噏。你要變成一個運動。 啊、 你要變成一個運動係咩咧？有好多有公信力嘅人出嚟去 endorse 呢樣嘢。 嗯。 然後咧 ，pull tax 嗰陣時咧，係所有英國嘅大學生上街嘅，你知唔知？人頭税嗰陣時係、一個大規模嘅社會運動嚟嘅。 嗯。 你淨係自己揸幾條友做，你一定死嘅。死嘅。告到你甩褲。 咪所以我自己咁講啦，就係、是、話有關呢個抗税運動咧，其實佢嗰個代價相對嚟講咧，比起其他嘅所謂你嘅 勇武抗爭 啊，勇武抗爭啊，勇武抗爭咧就最大啦，個代價最大啦。佔領運動咧，你睇到而家香港政府嘅情況咧，都係會捉你坐監啦。抗税運動其實你可以有步驟地做咧，係可以持續拖住個政府嗰個嘅行政嘅效率咧。是個相對的代價是最低的。 很多人說沒用，其實不是，我告訴你。香港的公共財政的紀律就是這樣的，如果它的收入是 recurring 的話，它就是應付政府的 recurring 的開支的。如果那個是 non-recurring， 即是非經常收入，譬如賣地那些， stamp duty 那些，它就是支付基建的，即是公務工程開支的。如果你想拖冧政府，如果你那個 recurring 的收入急減，出不了糧，我告訴你。 嗯， 佢唔可以將嗰盤帳喺嗰個非經常收入嗰度搬過嚟嘅。 嗯， 所以點解阿松嗰陣時咁大鑊，要將嗰個資源增值啊，去控制嗰個公務員嘅增長啊等等咧？係、因為連續五年赤字啊嘛。 嗯， 係個經常收入下跌啊。 啊， 係個經常收入下跌啊。香港嘅税基好窄嘅咋，其實係 嗱，咁 唔係好多人交税嘅咋。 如果你要考慮到一個，如果有50,000人由抗税。嘅叫做咩咧？好似我所講，分段交税，呢個係一個做法，分段交税， 或者叫做不合作運動啫嘛。其實、 另外咧，當然如果最盡嘅就直情係抗税，就係、是、唔交税啦。嗱、唔交税咧呢一樣嘢咧，就當然啦，就會對於政府嗰個影響係最大嘅。你到最後唔交税，咁咧，如果我話你有50,000人嘅時候，佢要告上法庭， 佢嘅成本都好 犀利啊！佢要告你50,000人上法庭， 係啊， 加埋。定罪入監，舉例，到最後告你破產，50,000人破產，舉例，我告你破產，呢、一個就絕對係一個 佢嘅行政成本好犀利，佢嘅司法系統都會冧 嘅， 其實 係啊， 係啊，唔容易。 佢要告你50,000人，嗱，呢個起初咧，本來咧就係、是、戴耀廷咧佢個佔領中環運動當中其中一個嘅想法嚟嘅、就叫做咩咧？就話哦，佔領完之後自首，又跟住大家逼上法庭自辯，即係起初係咁諗嘅，即係你咪咁啊告啊！你一係就捉曬啲人入監啦。如果捉曬入啲人入監嘅時候咧，其實你嘅成個監倉咧都可能坐滿人啦。即係諸如此類呢啲咁嘅諗法嘅。其實抗税運動當中咧，亦都係有相同嘅邏輯嘅。即係如果有足夠嘅人數參與嘅話，咁就會產生一種拖垮政府，以至到令到佢咧。是不得不同你去坐低傾啦。 唔嗱，我覺得好簡單。而家所謂施政報告諮詢咧，嘥翹氣。你見到佢嗰日喺度答問題嗰個咁嘅死人樣咧，根本就 arrogant 到不得了，係咪啊？連收回單程證都係紅線。喂，大佬，你而家唔係叫林鄭月娥啊，你變咗馬鼎盛嘅老母啊，叫紅線女啊。喂，我唔聽唔到習近平講過。喂，屌，我移民去上海，我個户籍搬去上海由廣東。是由上海審批的，大佬，不是廣東，不是廣州審批的。這個 even 在國內的制度都是這樣的，這個關紅線什麼事呢？是不是？是不是？根本就是亂這麼來，在這裡亂 Q 這麼說，是在這裡兇你香港人，是不是？度你不懂。喂，就算收回審批權，我想問一下，你知不知道上海 人移居廣州市是由廣州去審批的。那為什麼如果你說一國嘛，為什麼香港的人走下來不是我們去批的呢？喂，大家一視同仁，在這方面你又不一視同仁。以前因為殖民地，所以你幫我們批嘛，你不承認港英殖民地政府嘛，現在沒有了港英政府，那為什麼不是我們批？你跟著就說這個是紅線 了。這個呢，我就幫七七七講一樣嘢啦，叫佢幫下你講啦。不過咧，就我覺得咧，你都係講錯説話啦。就是、因為咧，喺港台嗰個節目啊，個現象係依個佢所謂嘅紅線論咧，就喺、是、港台一個節目。當時咧就有一個嘅唔知係聽眾定係觀眾啦，就問佢一問題，好似係聽眾問佢一問題，就話喂，其實所有嘅主權國家或者係主權地區都有權咧。去即係決定自己嗰、那個即係入咩移民㗎，咁你係咪應該爭取翻呢一個所謂嘅叫做主權啊？呢、這個咧七七七就聽上一半唔聽下一半，一聽到獨立 係 就已經咧就即刻紅線啦。 紅線女上身 啦。嗱呢個我就想同你講啦，阿七七七，哇好心理啦。人哋唔係講緊獨立啊，人嘅人哋係講緊嗰個人口政策，或者係甚至即係講緊你依、這個即係接收咩人入嚟依個地方一件咁嘅事，你唔好一聽到獨立咧呢個字咧就豎曬起降先得㗎。嗱，你依一樣嘢你反映出咧呢、這個七七七咧係真係咧對於即係嗰種嘅妹仔嘅嗰個嘅意識係幾咁強。哇，好驚啊！一聽到獨立兩個字，都唔係聽人哋成句説話真真正正嘅意思係乜嘢？ 佢要維護呢個習近平嘅權威啊嘛！你見唔到咩？佢一路講嚟講去都係習近平、習近平、習近平啊嘛！所以佢老頂肯定係習近平啦。問題就係、是、我都話啦，呢、這個同紅線係冇關嘅呢樣嘢係 冇關，係 內地本身嘅制度都係咁噶。北京你要幫我户籍去北京，你廣州搬去北京，唔通你廣州去批咩？ 啊、 一定是北京接不接受的嘛。 所以如果我就算当你现在说什么中港融合，香港作为一个直辖城市都好，它都应该有这个审批权啦。是不是、啊、何况香港一国两制，何况应该是一国两制。 所以有时你觉得很悲哀呢，就是什么呢，连第一他连即他第一对个问题的掌握都没有、 啊、 第二就是已经是政治正确先行，什么都是政治正确先行、嗯、如果香港的行政长官是这样的话，一国两制是玩完的。因为一国两制你要平衡的原那个动态是怎样的，就是香港人要站在一边先。因为一国那个力量是大到这样、 嗯、 我们已经是这么相对来讲是这么弱势、 啊。 如果我们香港人不是站在一边的话，是没有可能令到一国两制拿到个平衡的。啊屌，现在的契弟全部走过去对家，你看文汇报的七十周年党庆你就知道了。连个行政长官，喂，大佬，人哋只不過問你點解唔收回審批權，你話呢個係紅線嚟嘅， 黐線， 係啊，黐線嘅，真係我覺得係，已經上曬腦啊，已經去到個地步係。 喂，今日啊，譚海邦咧就喺立場寫一篇文，就話咧，其實咧，佢揾到咧，1999年嘅時候咧，就已經咧有22個人大代表咧就聯署過，要求咧大陸咧容許香港參與呢個審批權，即係話咧22個人大當中包括當時嗰個嘅叫做鄭。那個咩叫鄭耀堂啊？李鵬飛當然會啦，馬力同埋呢個鄭耀堂，即係話咧，連當時1999年即係回歸兩年之後咧，當時嘅左派都仍然都會同意呢個審批權不是紅線， 梗係唔係咯？喂，大佬，呢個係大陸裏邊自己嘅體制嚟噶。 啊， 喂，大佬，而家嘅勞福局長啊，呢、這個。張建宗 不 是 不是，勞福局局長 羅志光、啊、 羅志光、啊、 就是我在民主黨工作的時候第一個提出要拿回新移民審批配額的人來的，是、 嗯、 喂，但這個 common sense 來的，也都是左中右的共識來的，現在為什麼突然會變成紅線呢、 嗯、 是你自己眼中的紅線而已，因為你自己將這些東西看到它一個小媳婦的心態，就是謹小慎微、 嗯、 生怕這件事提出就會令到中共不滿，令到習近平不滿意，所以就憤息你香港人，這個就是紅線。 所以呢，我說香港人做什麼你給個民望他呢，即是呢，說真的，即是呢，你看到今次最新那個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呢，他的民望竟然呢去到50多，而且呢還是即是很穩定。 香港很簡單，不是港豬，而是有一班懶人，我覺得這些都不是豬的人，他在投資啊炒樓啊就很厲害的。 我認識很多呢啲中產咧，佢哋都係一樣嘅，佢哋都係支持林鄭月娥。唔係嗱，你再問佢具體邊一個政策你支持佢咧，講唔出。但係跟住佢就會講一啲似是而非嘅道理，個個你都唔中意邊個做喎咁。嗱，呢個唔係 argument 嚟嘅，我覺得呢個係一啲 nonsense 嚟嘅，係廢話嚟嘅。如果你支持林鄭月娥，我就會問你林鄭月娥做咗邊一樣嘢，你覺得值得支持嘅？高鐵啦、啊。故宮啦，你咪講咯，但係冇噶。你問我大部分嘅香港人呢啲民望係嚟自咩咧？係不思考嘅。嗰、那個官員冇新聞咧，民望就會升噶啦。包括鄭若華，一個僭建嘅律政司，只要佢冇新聞，佢點解會唔出嚟咧？就因為佢清楚知道，只要我冇新聞，我喺民調裏邊就民望就會升啦。就因為啲人咧就是、一種鄉園嘅心態，就係、幾好啊，冇乜嘢啊咁。 以前吳克儉都是咁嘅。 以前吳克儉，包括保安局長呢、這個而家做咗唔知人大定政協，李少光，全部都係咁嘅個民望，係嘛？即係高永文都係噶，抱 B B 咯。高永文最叻就係抱 B B 咯。朝頭早去嗰個地方抱完，我啲即係做 P R 嗰啲朋友話俾我聽嘅話，都黐線嘅。朝頭早嚟完我哋嗰度抱，晏晝又再嚟，同一個地方去兩次，佢都咁嘅。 啊， 佢都唔怕攞啊！你明唔明啊？ 啊， 呢啲咁無恥嘅人。你俾個民望佢，你咪抵 Q 死咯！根本上，你再問高永文做過啲乜嘢？香港嘅公共醫療搞到咁，佢同佢老友陳海欣全部都有責任嘅。其實係，一個就係佢正座，一個就係當時負責香港公共醫療政策嘅人，亦都係醫生出嚟嘅人。而家突然間就變成民望高，高民望，即係我就話呢啲就係冇得救嘅。你明唔明啊？唔係話港豬啊，佢哋唔係蠢啊，佢哋係懶啊！懶的意思是什麼呢？他將那些心機放去炒股票啊、炒樓啊，去日本七月大減價， 即是 去哪裡飛撲去吃一籃拉麵啊，那些粉腸啊。 其實呢777呢就受惠於689那時候那種的即是面口啊，現在呢很多時候中擺效應，很多時候呢人們覺得哦777 相對起嚟， 相對於六百九， 係 啦，個面口好啲啦，即係咁咯。嗱，而家六百九咧，嗱，老咁講，你想對付七七七咧，你就唔好出咁多聲，因為你越出聲嘅時候咧，越幫到七七七嘅。 喂，呢個就係我哋叫做影襯法啦，係咪？係 啦，啲人覺得你而家六百九咁成為香港公敵， 係。 咁於是咧，啲人就寄望於七七七。嗱，七七七，我又同你講翻，我除咗同六百九講七七七，你如果咧，只要咧係。想民望高的話真的只是做一件事而已， 落鑊 落鑊六八九落鑊。你看看誰動手先，看看六八九動手先還是七七七動手先，即看看六八九對冧你還是七七七對冧六八九。 我覺得七七七對於對冧六八九就毫無懸念的，我覺得 對 他來說 你看到六八九都想對冧七七七，為 什麼不做呢？我覺得 六八九為什麼想對冧七七七呢？現在已經說了他想下一屆選競選特首嘛，他還不對冧你？ 哇，這麼高興， 如果出嚟啦，呢有关呢个新闻出嚟， 呢个抗税运动有机啊，真系 啊！ 如果六八九重出江湖嘅话，阿田北俊就咁讲啊，就话佢重出江湖啊嘛， 系重出江湖嘛，佢搞咁多嘢就系想重出江湖嘛，嗱咁咁啊，睇下边个喐手先啦。但系讲翻个抗税运动咧，我哋都系咁讲啦，即系点解呢个时候我觉得提出嚟咧，系相对比 可以酝酿下， 系啦，可以酝酿一下。咁啊，大家 唔係話一定得，不過可以醖釀下。 但系咧，我啊覺得就要有啲搞手嘅，好似你所講，即係當然啦。而家我哋咁講嘅話咧，就已經咧，香港警務處咧就可以引用呢一個嘅叫做不誠實使用電腦， 好似唔得啦而家。 而家得唔得啊？ 而家 ban 咗，俾人孖叉呢個政司亂咁。 你就唔可以用呢一個嘅叫做煽動罪嘅，煽動罪咧涉及國家安全，香港不是國家。OK， 香港不是國家，所以你不可以用煽動罪。 阿梁美芬啊，阿湯渣華成日叫政府用嚟告阿陳浩天噶嘛。 啊， 係啊，都用唔到嘅其實。 啊， 嗱，但係呢樣嘢我都係講時機嘅。坦白講，任何呢啲嘅即係挑戰公權力嘅運動咧，無論你係勇武抗爭好，不合作運動都好咧，係要講時機嘅。私路無功咧，就是、你掟咗出嚟咧個概念咧就好難執行。我成日都話時機係咩咧？你不可以假設中美貿易戰同埋中國大量印銀紙去對抗貿易戰呢樣嘢係唔會波及香港。香港人好傻嘅，話俾你聽。中國大量印銀紙同貶將人民幣貶值嚟對抗呢個貿易戰咧， 是必定会影响香港的。而中美贸易战不是说影响香港出口那么简单，贸易战下一波就是金融战来的了。这个大家都看到的，其实你以为1998年很久吗？2008年很久吗？1998年是亚洲金融风暴，我告诉大家，去到最惨最惨的时候，淘大花园是60万都没人要的一个单位。 我觉得呢 60万都没人要啊，大家冇记忆㗎啦，呢样嘢已经係。 我觉得呢一波呢，而家呢一波呢係劲过1998年一劲过2008年。 好啦，我想问呢一波再嚟嗰陣时候，你所有以往顶住你嗰啲港珠系咩呢？因为大家仍然只要专心喺股市楼市都搵到食。所以你后面嗰啲政治上嗰啲咁样嘅擦鞋仔啊、辱麻人啊、做嗰啲咁嘅卖港贼啊呢啲呢，佢哋唔 care。因为佢搵到食。好啦，当佢哋个基础崩溃咗之后，嗰、那个就係时机啦。即係话已经入狱啦。但喂，你记唔记得0 98年之后第一样嘢失业率高企。唐英年嘅名言就话有生之年都不能够重回呢个三点几嘅失业率。嗰时候有7%+。失业率高企之后，跟住楼市负资产。跟住政府公共财政连续5年赤字，要资源增值。同一个机构的教师入职，有人是攞紧公中公积金，有人是被迫攞 MPF， 同一个职位是不同的待遇，是因为政府公共财政崩溃。你以为很容易啊？连续几年的财政赤字，香港公共财政就会崩溃的了。 啊，我告诉你， 就会崩溃的 了。我自己的睇， 喂，这个全部都是我哋经历过晒的，其实 今次这个情况是会严重过头先1998同2008。而家你睇嗱，而家你未 feel 到啊！你而家未 feel 到，但系其实 咪印银纸，共产党咪继续印银纸咯。温家宝2008年之后咪印6万亿咯。 啊！而家用紧印银纸啦，你所讲嘅用银纸，但系其实咧，你睇到好多好多嘅厂家系已经执笠，已经冇生意做。嗱呢一样嘢咧，喺头先讲1998、2008都冇出现过噶。未出現過就係所謂嘅叫做成班廠佬係冇生意做啊！咁呢一個咧，依一班廠佬大部分都係香港人嚟噶，即係你話如果影響唔到香港，我先舉一個例子，呢一班而家影響得最勁嘅就係一班嘅所謂廠佬，呢一班廠佬全部而家都係投行緊，而家已經執緊7788啦，已經 好簡單， 執證好2233。 坦白講。对元秋不秋北这班人来讲，公死有得吃，婆死有得吃。你只要望翻转头，在1998年之后，对梁振英来讲，根本上对他利益无损，因为他这些吃政治饭的人来的，你听他讲你就死了。如果你吃经济饭的人，你就必死，因为这班友呢，就算经济崩溃都好，他们已经根本上上了岸。第一，第二，他们可以通过政治捐献的来源去收钱，是从来不受经济影响的。真正受經濟影響嗰啲咩咧？就係真係做小生意嗰啲人，真係喺大陸設廠嗰啲人， 仲 有做轉口貿易嗰啲人。 小市民嘅影響係咩咧？你會通脹，因為點解啊？嗱，包括咗你睇到而家，你而家去食早餐，你都已經 feel 到啦。 點解啲人食早餐會鬧阿陶君衡咧？肯定就係因為早餐貴嘅啫，唔係因為阿陶君衡唔嚟做節目嘅。我覺得 佢嗰個嘅加幅啊，近呢一兩呢一年啊，呢幾個月啊，係差唔多你。隔一个礼拜，隔两个礼拜，佢就加咗一两蚊。 喂，呢个常识嚟嘅，真系你印狂印人民币，以往靠咩啊？靠走咗落个楼市嗰度 啊， 靠个楼市 absorb 咗嗰啲钱。但系当个楼市已经冇办法 absorb 嗰阵时，咁你嗰啲人民币就会造成通胀噶咯，通胀就会输入香港噶咯。大家只系喺度嘈，识得喺度嘈。点解去翠华食个早餐要30几蚊？点解而家面包越嚟越贵，6蚊、7蚊，甚至到10蚊？一个菠萝包，根本你不明白个面粉是贵了很多。还有大家去街市你就知道牛肉是贵了很多。是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价钱来的？ 我绝对 feel 得很紧要。 喂，大佬，慢慢搞下搞下，我吃 A3 和牛和在街市买新鲜牛肉是差不多价钱的，扑街，真的。真的已经去到这样的地步，然后大家不觉，然后继续觉得在自己催眠自己，就是香港挺好啊，全民就业这样那样。大陸為了應付呢個貿易戰，將會再大量開動印刷機印銀紙。佢冇其他橋嘅，話俾你聽。真係 影響得最深嘅咧，都係一班嘅基層市民，因為成個物價會飛升， 已經係嘅啦。而家食物已經係啦，因為輸入噶嘛，食物係主要係中國大陸輸入噶嘛。 質素下降。點解雞冇雞味，蛋冇蛋味咧？因為質素下降，嗰啲蛋基本上咧， 豬有瘟味。 你打出嚟咧，我成日都話點解啲人去日本覺得食日本雞蛋咁好味？喂，大佬，人哋啲新鮮雞蛋嚟。 喂嗱，我咁講，我去過英國，英國啲蛋真係好食。 喂，我去九州啊，大佬， 英國啲蛋真係好 食。嗰啲雞蛋，佢俾只蛋你，就咁打落去碗飯嗰度，然後加少少豉油，撈咗佢就咁食，即係我哋細個食滾水蛋嘅方式。不過就係攞嚟攞飯嚟撈。 老實咁講，我翻嚟之後咧，我已經同我老婆講好多次，我點解香港啲蛋咁難食嘅咧？冇味嘅，香港啲蛋 冇味㗎，完全冇蛋味㗎。煎蛋冇蛋味，你真係蒸蛋冇蛋味。好啦，跟住你會發覺原來牛肉、豬肉。 有人話翠華30多元早餐，你發緊夢啊？你發緊 我真係好耐冇去食啦，真係。點解？因為太貴啊！你問我，真係太貴啊！所以你問我點解嗰啲翻工我喺觀塘嗰度做嘢嗰啲人咁慘？晏晝就算你話貴都好，翠華都要排隊。 嗯， 如果唔係你去嗰啲所謂西式嘅 coffee shop 食，坐底101元、102元，你點食啊？你好㗎，你揾，你揾完之後呢個高通脹一路輸入一路輸入，你以為同以前11、12% 個通脹率唔為異，其實而家就唔係，而家喺曬嗰啲食物集中喺某一啲嘅商品嗰度。 嗯。 你譬如相對嚟講咧，衣著鞋襪係平咗嘅， 嗯， 相對嚟講係，但係個食物嗰個 food cost 一路上升都好緊要， 嗯， 所以你問我，如果佢再印銀紙去對付，同埋將人民幣貶值嘅話咧，第一人民幣資產會外流，香港亦都會資金外流，然後跟住通脹，咁你諗下，對一個普通嘅香港人嚟講，你唔好講話買樓啊嗰啲添啊，佢哋嘅生活會係點啊？ 嗯， 佢哋嘅生活會係點啊？我當阿陳健康俾個蚊貼你咧，而家派緊啦呢幾日，係嘛？俾個蚊怕水你咧，咁你嘅生活會係點咧？ 嗯， 陳健康大使啊，我當阿黃國興俾罐罐頭你咧，俾罐午餐肉你咧，咁你嘅生活會係點咧？ 嗯， 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你一開始講文明衝突，亦都係香港人嘅一個即係、就是、我哋叫做靈魂考驗啊。 嗯。 你究竟企喺一帶一路，企喺中國模式，企喺強國崛起呢一邊，定係企喺普世價值呢一邊？而家唔到你唔選擇啊，因為上邊話俾你聽，你要揀啊，其實， 嗯， 你要揀啊，黃祖藍揀咗啦，梁烈維揀咗啦，到你劉德華、周潤發、劉嘉玲，全部都要揀 咗啦，劉嘉玲揀咗啦， 仲有則天啊嘛。 揀咗啦，劉嘉玲喺文匯報嗰條短片 有佢噶， 見到佢啊。 哦，佢講咩啊？ 咁啊，都係一次風行啊，咁嗰啲啦。 咁都好行啫， 都好行，又冇。 有冇講話我小學開始睇咧？ 冇。 因為佢小學喺江蘇嘅喎， 佢睇唔到香港文匯報， 唔係咁咪露出馬腳咯。如果佢話我小學開始睇，好似李家超咁咯，六七暴動嚟嘅嗰陣時係，咪賴嘢咯。所以我就話嗱，呢個變局係香港。由1842年到而家呢150多年嚟嘅大變局嚟嘅，我覺得呢個係翻唔到轉頭，真係。 即係睇下你企邊邊。 2047嘅大唔會喺2047先變嘅。 嗯。 好多人好傻，仲喺度講嘅第二次前途問題談判，去到2047之前就會浮現。其實而家已經開始緊貨2047嘅啦。 嗯。 將你吸入大灣區，將嗰條邊界取消，然後將個身份證統一。如果唔係，我哋點會咁急去推一個咁大數據容量嘅身份證啊？你問我，我哋一早已經兩個月前已經反反覆覆都唔怕口臭同大家講呢個假身份證，呢個新身份證係有一個政治嘅操作喺背後。嗰個將來亦都係我哋嘅回鄉證，亦都係我哋嘅大灣區嘅身份證。我話俾大家聽，唔使講，真係睇到曬嘅啦。其實我冇水晶球嘅，我亦都冇內幕消息。只要你將嗰啲嘅嘢好似砌圖咁樣砌埋一齊，你就知嘅。將嗰啲建制派嘅人，嗰啲喺上邊有遮有根有強嘅人，佢哋所講嘅言論，將佢哋黐埋一齊，你就知嘅啦。回鄉證大家 keep 住佢啦，嗰個係歷史遺物嚟嘅，其實。 嗯。 因為回鄉證係政治不正確嘅，你知唔知？ 嗯。 你知唔知？因為嗰個係殖民地年代嘅嘢嚟噶嘛。 嗯嗯。 所以以習帝嘅思想係會取消埋回鄉證。 嗯。 然後就用嗰個身份證。而嗰個身份證同時會係你喺大陸嘅居住證， 嗯， 亦都係你哋嘅回鄉證。 跟住咧就招收埋你啲税， 咪同一套制度咯。 收埋你嘅税，係啦， 同一套制度咯。你睇唔到習阿奶媽講咩？ 你哋翻大陸都係要接受佢哋嗰個互聯網嘅政策㗎啦。咁點解而家西誒呢個高鐵唔得啊？點解唔習慣你哋？跟住佢就話高鐵你都習慣咯。點解你在香港生活唔習慣呢套大陸嘅制度啊？一樣啫嘛。 融合啊嘛。 唔係咯，融合嘅意思即係話你要接受佢都套制度啊嘛，包括社會信用制度，包括大數據面容識別系統，包括一個無孔不入嘅數碼列寧主義。 我要補充翻阿世良嗰個，包括大數據，包括面容辨識系統呢啲咁嘅低科技 。 啲低科技係啦， 係嘛？點解人哋做唔到咧？唔係因為中國嘅科技特別發達，而係因為人哋嘅民主政府係唔敢做，係唔可以做。唯獨是獨裁政府可以肆無忌憚咁做。你試下你喺加拿大、澳洲啊，隨意收集嗰啲公民嘅佢哋嘅個人資料啊，然後跟住攞嚟做呢、這個嗰啲數據庫攞嚟喺度做 matching 啦、倒台都似我諗個政府係唯獨是共產黨可以肆無忌憚咁做。我告訴你聽啦，唔單止藝人啊，將來香港人都會有一個社會信用制度。 所以咁講，我都係又用翻。 好似阿黃浩明好似買咗飛喎，頭先見到。 係嘛？ 不過要上咗20次先買咗飛。 嗱，依個我又想講翻，用翻文明的衝突。而家呢個狀態，大家唔好太灰，因為點解咧？事實上就係文明的衝突，你睇到中國邏輯與邏輯之間嘅衝突咧，到最後你買邊邊贏？你買邊邊贏？ 嗱，你問我好簡單嘅啫。我就讀歷史出身嘅，1949年之後買美國佬贏嘅發曬達，買中共贏嘅撲曬街。嗱，你諗下，新加坡買美國佬啦，台灣跟美國佬揾食啦，南韓、日本、香港全部跟英美揾食啦，泰國跟英美揾食啦，跟住你再對比，馬來西亞都係跟英國佬揾食嘅，但你對比一下跟共產黨揾食嗰啲老窩啦、越南啦、柬埔寨啦、北韓啦。咁你咪知咯， 系啊， 其實個答案好清楚噶咯。 所以你睇到嘅而家所謂嘅中美爭霸戰咧，其實我話點解大家唔好咁灰？我亦都唔係又唔係悲觀，又唔係灰，但係我成日覺得政治就係咁樣樣。你睇翻成個世界歷史好，中國歷史好，你睇到我唔係覺得呢一個嘅日本作家所謂寫歷史的終結咧，我覺得只不過佢咧寫得太早啫。我仍然。我自己本人是相信到最后人类文明仍然是以普世价值是会赢的。这个我相信 的。我看看梁文道最近这两个礼拜虽然身在大陆，但他写这个纳粹德国英国人在30年代游历纳粹德国的日记，其实很有这个隐喻的作用。他就是说原来当时的英国人是很歌颂希特拉的，在30年代。哇，整个市容柏林呢咁整齊嘅，哇！柏林人咧咁有國家愛國意識嘅，啊！原來佢哋咧嗰個嘅納粹宣傳咧係可以凝聚成個民族嘅團結嘅，係咁樣去睇成個納粹德國嘅。當時都係咁嘅個氛圍都係，即係話等於今日嗰啲去歌頌哥德派、去歌頌集體統治下嘅中共一樣。哇！原來咁有秩序嘅高鐵，原來行到300公里嘅可以，哇！全國嘅發展一日千里嘅，同1930年代嘅德國係一樣的。但是你望下今時今日，你諗下呢啲嘅獨裁政權，如果最終係可以統治全世界，或者佢哋嘅模式係可以成功輸出對全世界嘅，呢個人類文明根本上一早已經毀滅咗嘅。即係話希特拉係統治全球嘅事，史泰林、希特拉加毛澤東三條蛋散 都唔得啊嘛， 係可以統治全世界嘅話，呢個人類嘅文明係咪毀滅咗咧？已經係，所以點解最終當日？在50年代跟美國佬揾食的，包括新加坡、包括台灣、包括南韓，點解人哋做到晶片、手機晶片咧？你以為台灣人、南韓人特別聰明咩？梗係唔 Q 係啦！你以為大陸佬特別蠢咩？梗係唔係啦？係因為美國佬喺個國際分工裏邊將呢一 part 切咗俾你做啊嘛！咁你新竹科學園，你話以為我哋香港科技園咩？我哋香港科技園做咩啊？嗰啲打 Botox 打死人嗰啲啊！就是香港科學園啦，人哋新竹科學園點解南韓人哋個晶體半導體由半導體60年代半導體到80年代做 chips 點解會彈起啊？因為美國佬係特登設咗嗰個工作嗰個工序輸出去亞洲，俾啲跟美國佬揾食嘅國家做啊嘛。中國唔係啊嘛，中國係用你嘅錢買我嘅基建，然後我嚟幫你起。呢個同美國佬喺亞洲嘅發展模式係完全唔同嘅。美國佬唔係要你借美國佬錢起基建喎， 係 佢係將佢嘅 科技工業佢要 upgrade 嗰陣時，佢就將佢切出嚟俾你，然後你做佢下游嘅產業。好啦，跟住再切，喂，我想問下三菱，你以為做嗰支咁嘅，大家成日用嗰支三菱原子筆啊？大家冇用過三菱原子筆，0.3mm、0.4mm 嗰粒走珠佢都做得到。大家以為就係、哇，好容易嘅事。其實三菱重工係幫美國嘅戰機做雷達嘅，其實係。美國戰機的雷達系統是三菱做的，火箭系統都有參與。為什麼美國佬會信三菱？為什麼不信這個中興呢？這個就是你跟美國佬賺食和不跟美國佬賺食的後果了。如果美國佬當你自己人，他就會將戰鬥機的雷達都交給你做，你就可以做到 0.2mm、0.3mm 的走珠筆出來。為什麼中國要是國家立項才做到那粒走珠筆？那粒走珠是因為人哋根本冇將個技術轉移俾你，你以為做晶片咁容易？最重要係設計晶片嗰部機啊，黑晶片嗰部機啊，你都冇啊！嗰部機係荷蘭人嘅，你連呢個機器你都冇啊！你做嘅就係將嗰啲 Motorola 嘅晶片請一班民工用哥士的，即係曾近榮最中意用的，就抹 Q 咗佢，然後印咗自己嗰兩個大大字，寫住漢森嗰兩個字落去，然後就向中科院攞錢。呢、這個就係以前嘅，而家最新嗰個就係、你記唔記得？就係、個互聯網嗰個 browser， 龍芯，亦都係一樣，將 Google Chrome 嗰啲嘅 file 連名都唔改，自己全部抄曬過嚟，然後就向中科院攞錢，就話呢個就係我哋自主研發嘅 browser，以後我哋用咧就可以咧唔使受制於美國佬啦。如果你信佢就死啦，真正受制美國佬反而係龍芯。因為你的 file 就在 Google 抄出來 的，這個就是我之前在我 Facebook 都講過民族性格的問題。 有時候很悲哀，我都不是想唱衰他，真的。 但你沒有辦法的，你今天中共為什麼必然敗亡呢？我告訴你，中共是必然敗亡呢。當我這樣說的時候，那些人就會罵我，你中國，你自己不是中國人來的，是其中一個因素，在中共的政權體制之下，整個民族性格都是騙騙騙騙嘛。喂，現在你中共這個民族性格不是因為我們的血緣，是因為整個社會文化環境嘛。 所以就是你的選擇咯， 誰去營造那個社會文化環境呢？就是個政權嘛。 所以就是你香港人要選擇咯，不是唱不唱衰。我經常都說香港人最重要，我記得 我爸爸是做裁縫的，經常都說我們做事要貨真價實 啊。 你那個布不是英國用，你就不要騙人說是英國用，你是日本用就告訴人是日本用，即是我們小時候已經接受這些教育。現在問題就是這樣，你打開 TVB 的新聞，我經常都批評這件事，每天都是解放軍軍演的新聞，然後洗香港人腦。好了，令到因為民族主義嘛，我們近代鴉片戰爭覺得屈辱嘛，所以我們經常都覺得軍事上的崛起就等於強國崛起了。我不要說批判這種邏輯，你只要想一想，中國是否軍事上崛起這個問題，我敢寫包單，現在沒有一個學校敢真正去教中國和西方軍事技術的水平的差距去到哪裡。我相信我敢寫包單，是沒有一間學校敢教，在通識教育裡面去講究竟中國的解放軍的海軍的實力和美國海軍實力的差距。我們連1970年的美國海軍的水平都未到。點解啊？因為當時美國嘅航空母艦啊，係已經可以用彈射座去射啲飛機出去啦。因為彈射座點解咁重要啊？因為你個攜帶嘅嗰個炸彈啊嘅重量可以增加好多啊。中國仲係用緊搖搖板，其實喺澳門攞嚟做賭場嘅嗰架嘢，就係咁樣翹起個尾嗰個遼寧號咁樣去起飛。中國而家連蒸汽彈射座，即是说60年代美国的航空母舰技术都未到啊。你不要说胡安江那条粉肠说超英赶你。现在美国最新的航空母舰是什么？不要说核动力，是用静电去弹射啊。即是说它弹射上去的飞机所携带的武器是会更多啊。所以你想想，这些就是我们作为香港人的资讯自由，你接触到的东西。但是你当你身为一个封闭的国家里面，你永远都是一个小粉红。你永遠都是別人隔過曬啲渣，先至俾你去了解。所以我就話呢個香港慢慢會失去競爭力，都係咁樣。唔係話因為我哋港獨，唔係話因為我哋抗拒中共，而係話當呢種嘅紅線論係引用喺你生活每一方面都有紅線嗰陣時， 你自自然然就会变成将自己吞到成为一个大陆人一样，然后你相信我哋解放军是有远航的能力，可以去到索马里打海道，以为吴京是真的，然后以为呢中国的辽宁号是真正的航空母舰嚟。你问十个人去街嗰度问啦，问嗰啲搭高铁买头等飞嗰啲阿伯啦，佢孖翻你转头添啊，佢话你都唔识嘢嘅。我哋而家中国嘅海军都唔知几咁犀利啊！ 咪所以我777咧作其中一个最大嘅业咧，呢、這个红线论咧喺香港咧就系成日提醒香港人，好似话根据中国嘅规矩，呢啲嘢你唔掂得，嗰啲嘢你唔掂得，呢啲嘢你唔掂得，嗰啲嘢你唔掂得。即系我觉得呢个咧就系、是。777而家目前对香港最大的破坏，香港不嬲都唔系咁嘅。 我好简单， 香港人不嬲都系我哋乜都。 你睇嗰啲所谓军事专家上去无线电视讲嗰啲军事专家，有边一个直接指出中国喺航、喺空、海、陆导弹技术各方面嘅问题？而家中国战机嘅问题最根本系咩？系心脏病啊！ 嗯， 嗰、那個戰機嗰個引擎係唔掂嘅，其實係。 如果777就話呢啲你唔掂得㗎。 係紅線嚟㗎嘛。 777係紅線嚟㗎呢啲。 咪咯，國家呢啲咁嘅軍事力量點會知 呢啲嘢？ 咪就係咁咯。當你所有嘅社會都係紅線嗰陣時候，我話俾你聽啊，將來啊，就算你要飲紅酒，可能就係話喂要飲 長 城乾紅啊。 係啊， 長城乾紅 你加拿大我美誒呢個澳洲啊，真係。 但係777唔知嘅，長城乾紅嘅菩提子喺智利揾翻嚟嘅，因為中國種出嚟嘅菩提子係唔得嘅。 啊。 是在智利大量收购南美洲那些即是过剩的这个菩提子回来养的。 喝过红酒都知道哪有现在中国的红酒哪有中国菩提子的。 没错真的。你不要以为那些什么长城干红啊什么解白蜡啊那些是这个中国种出来的，全部都不是的。他们的来源是来自因为澳洲啊，因为这个智利啊、阿根廷啊那些这样的菩提子来的。不是呃你咯。所以我说这个是你香港人每一个人都要自己思考的问题。你可以跟那條隊的，你問我60年代你跟那條隊不是什麼掟炸彈啊、盧校啊、盧公子弟學校，喂吳秋北發了，陳婉嫻發了，但是你記住吳秋北、陳婉嫻下面是有千千萬萬個盧校出身的人是沒有發達和炸了手去的，那些怎樣啊、誰同情他們是吧？你住乾德道，他們住在哪裡？他們住劏房而已。所以我就話呢個你要明白，就算你要走建制派呢條路都好，你要走得快過鄭永信，健康過陳海欣，咁你就會去到嗰個高位。但係呢個都係好少數、好少數嘅人，而係真正大部分走建制派呢條路嗰啲咧，就係塞咗喺下邊同埋中間，然後做一個永恆嘅裝腳。呢個就令到我諗起呢個香港一套經典嘅電影叫《無間道》。 嗯， 呢個就係建制派裏邊嘅無間地獄。 嗯。 你以為上到去咩 ？OK， 跟住就叫你呢期唔到你選喎，鍾樹根走啊你，要俾陳家沛喎，跟住九龍西嗰個咩啊何乜鬼啊？我唔知啊，經文聯嗰條友 啊，唔知咩啊？我都知你講邊個，即係經文聯，本來佢已經區議員噶啦嘛， 又諗住去選啊嘛， 係啊 ，OK， 對唔住喎， 邊個啊？邊個啊？ 咩？ 朱 宏芬條馬係啊， 係啊，朱宏芬條馬叫咩廣啊？ 陳文廣又唔到你選喎，何文廣啊，好似係。 知咩文广？ 系啊，又唔到你选，因为有一个人叫陈海欣嚟选。 嗯， 所以我话呢个系无间地狱嚟嘅。好啦，跟住你望翻转头，头都白晒，然后你发觉你一生歌功颂德，去拍马屁，好似嗰啲港姐咁样，或者好似李家超咁样，细细个小学开始睇《文汇报》，讲啲咁嘅说话，咁然后发觉你最终其实系一无所有，因为你以为靠擦鞋系可以攞到翻嚟嘅嘢，而唔系靠能力。 啊、還有 你是没办法杜绝一个比你拆得更肉麻、 没错、 拆得更核突的人取代你的嘛。 还有一件事，食神里面其中一句对白就是说什么呢？这个食神里面就是说，喂，我喜欢啊。我喜欢是什么意思啊？我喜欢是没有逻辑的嘛。即是独裁政体里面呢，他的逻辑你是估不到的。所以范冰冰会突然之间会很大镬。 是。 啊、所以你而家你而家排緊嗰條隊，有一日嗰、那個食神話俾你聽，我中意啊，我中意就踩到你去地底嚟， 執個蛋糕落去。 係啊，執蛋糕。跟你而家就係、是、你既係咧，如果講真的，你做到咧，好似文匯報70周年以後，你跟住你話俾我聽文筆好啊，跟住我睇文匯報長大啊，你就同嗰個嘅即係喺度谷屎嗰個一樣啦。但係你谷到咁上下嘅時候，突然之間個食神， 中國。 廚藝學院畢業生啊， 啊 啊呢、這個唐牛啊， 唐牛嘛， 啊、即係谷德超啊， 啊但係足有一日就係咩咯？就係話阿食神話我就係執你個頭食個蛋糕，因為我中意啊！即係你就算係忠於我點都點點啫。那個極權政府係冇你嗰個邏輯噶嘛。總言之，有一日我執你落去個蛋糕嗰度，對我有好處，我就會執你落蛋糕嗰度啦。 即係苦金追昔，當日我記得英女王訪港，我係小學生嚟，從來冇人叫我哋去咧。又揸住個花球喺度歡迎呢個英女王。 啊、 英女王去愛民村，我記得訪問嗰啲僆仔著住件背心，踢住對拖，喺個警察嗰個欄杆後邊喺度同英女王揮手。 嗯、 即係街坊裝嚟喎，全部都係，係冇人去洗太平地，然後逼佢哋換翻曬嗰啲紅領巾。 嗯、 然後到我哋大咗，從來冇人教我哋點樣要去擦英國佬鞋，點樣要講一啲英國佬中意聽嘅嘢，然後咧。就當呢、這個當時受英國控制嘅南華早報報慶嗰陣時咧，就去發表呢啲咁樣嘅港督係呢個在世父母呢啲咁嘅言論，係嘛？當時有嘅就係港督退休送萬民散，係邊啲人咧？係新界鄉親， 嗯， 唯獨是係佢哋嘅啫，就是、用萬民散去送嗰啲大輪子啊嗰啲。但係其他我哋係從來唔係一個咁樣嘅環境長大， 嗯。 然後好啦，跟住。你而家睇到，大家唔好以為《文匯報》嗰段咁嘅新聞七十週年呢樣嘢係小事啊！呢個 benchmark 嚟嘅，話俾大家聽，即係話香港進入一個新時代啊！呢個新時代係冇沉默嘅自由啊！係你要賺大陸佬錢，你唔單止唔可以批評佢啊，你要用係最肉麻嘅方式將你嘅窄巷獻出嚟啊！同阿馮檢基係一模一樣啊！馮檢基條窄巷咪獻俾西環咯，係嘛？其他人嗰啲窄巷咪獻俾中共。你以為好似黃安揭露嗰啲周子瑜嗰啲咁樣，我唔做嗰啲嘢咪冇事咯？對唔住，當你喺信用制度裏邊你排第尾嗰陣時候，你想攞喺北京鳥巢開演唱會交貨啦， 嗯， 你要交單， 嗯， 你話香港人個腰骨有幾直咧？我真係冇乜信心。你問我香港人嘅問題係咩咧？我都係香港人，但係大部分就係衣食足而不知榮辱，衣食足要更多衣食，然後要下一代更多衣食。你問我呢啲頭先我哋數嗰啲藝人，邊一個唔係億萬富翁？邊一個唔係已經錢多到使唔曬？係嘛？但係點解唔可以企喺香港講翻一句人話咧？然後全部一齊去加入呢個拍馬屁嘅歌功頌德，去做國認國沒若做你老豆咧？嗱，呢個就係我話俾你聽，唔好怪責共產黨。共產黨一個照妖鏡嚟嘅，我成日覺得係照出每一個人人性裏邊咧。的黑暗面是什麼，而當我們的藝人是一路一路去行這條隊的時候，很多人就說、香港人罵完他們不會，我覺得不是，而這條隊會越來越長、 嗯、 真的，整條東區走廊我載不完，真的你看到的，其實就是說越是批評的人會越收緊，然後呢其他人要賺食的就越是要用這個這樣的蘿蔔大胖子與蘿蔔的方式去將佢哋咧變成係最肉麻、最核突。當你做咗一次之後咧，其實已經冇咗個道德底線咧，跟住嗰啲咧就冇所謂嘅啦。 嗯， 即係當李家超做完之後，我話俾你聽，好快下一次大公報報慶咧。 我哋嘅政務司司長啦。 你如果你係 張建宗啊， 如果你係羅志光，你係陳肇始，你係聶德權，甚至你係邱騰華。你看到李家超这样做你没有压力吗？ 嗯，是啊， 是不是？ 是啊。 好了，到大公报报庆八十周年报庆要你写几只字的时候，你就会斟酌了，只是一纸风行够不够呢？ 所以我们刚才 收不收货呢？ 叫 off air 的时候，我们讲、这个容祖儿的 case， 我自己觉得其实我们两个说你很简单，祝你七十周年生日快乐就可以了，但很多時就是老闆說喂不夠啊，不夠啊， 這些很簡單，文匯報是不會直接找容祖兒的，他是找他經理人、 嗯、 找他老闆等等這些東西， 跟著他就會教你、 啊、 你要怎麼 說，不緊要，他給你一個 script 你讀的，其實是、嗯、你都不需要他要你什麼，其實他是要你把口而已，其實是那個餡他幫你想起來的，就給你讀咯，那你香港人很簡單的，我覺得兩個字類似他叫賺食，賺食大過天嘛， 咁咪揾食揾食揾食，好啦，衣食足衣食足啦，衣食足到一個地步，你都用唔曬之後，好啦，跟住你再話，點解你仲要衣食呢？點解你唔要榮辱呢？然後要跪低去揾食，繼續去更多嘅衣食呢？著唔曬嘅話，啲衫我諗係咪先？所以有陣時候你見到所謂嘅 role model 已經冇曬嘅，其實香港已經，你只會睇住一個一個幻滅。你留意一下，係嘛？而家唔上大陸拍片嘅導演仲有幾多少個？仲有幾多少個係仍然喺香港拍港產片嘅人？ 杜琪峰， 佢都分幾條波德拉啦，佢都醒嘅，其實都不過佢撐下胡鬚都死得㗎啦，我覺得。是吗？好了，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越讲越又是越、啊、大家听完都是想自杀的，这样自杀之前捐下钱先。下个礼拜我不在这里，我就会去了不丹。 喂喂喂，不看看阿土来不来了。 阿土、啊、记住啊，今晚呢就放你一马，因为给面子 Jackie、啊。下个礼拜呢就如果你的小狗是喜欢咬人的，带他来摆在中间。咁呢当这个徐少华讲嘢一不啱听的时候，指挥的小狗就咬人得了。啊！佢话只狗成日咬佢嘅，下个礼拜就靠大家啦。 我将佢驯化。 系啦，咁嗱，如果大家想同可能唔好甩底，或者多啲嚟嘅话咧，你就希望下个礼拜咧，如果过到四字头四千个 live 嘅观众咧， 哇， 咁咪掂咯。 咁你唔使翻嚟噶咯？ 吓、啊，我唔使啦。我 咁、啊、你唔好翻嚟。 我派一站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佢哋，拜拜， 拜拜。 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噶咯喎！ 但係講暴力，你救呢個政府暴力？ 納税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點鐘。奪命鬧鬆， 重奪香港。 喂，徐少華，律政。